第89集，花灯节。 花灯节持续三日，这三日京城宵禁不在，到了晚上鼓声一响，各家各户点上了花灯，整个京城犹如黑夜之中的一颗明珠，家家户户面带笑颜，老老少少把颜欢笑。有书生站在桥头上朗声道： 锦鲤开芳宴，蓝红艳早年，入彩瑶分地，繁光远坠天。 其他人哈哈大笑，除了这些吟诗作对的书生之外，还有不少人手中正拿着大横国棒，三三两两站在一起，笑着说着什么。花灯炫彩，将天色都染成了五光十色的模样，万人空巷，人人之间欢声笑语，来往之间还有年轻的男女在面色羞红的互诉衷肠。大恒繁荣昌盛，海晏河清。顾元白身处这座不夜城之中，内心都因为这样的画面而柔软了起来。他带着人在街道上擦过一个个人群，时不时就能见到全身铠甲、腰佩大刀的巡逻士兵。每年到这样欢庆的节日，京城府尹都会派人严加守护，严禁小偷小摸和拍花子的存在。顾元白拎着他那个简简单单的花灯，在黑夜映衬下，薛远紧紧跟在他的身边。他像是顾元白身边最高大的狼。顾元白好几次因为面前人群的拥挤，差点陷入薛远的怀里，都被薛远一一扶了起来。同那日擅自扒了他裤子的行为相比，今日的薛远可以说得上是规矩了。顾元白笑了笑，打趣的： 薛水，你这几日同楚子户一同做事，觉得如何？ 圣上，楚子户这人不行。 哦， 如果他去边关了，那么几个月都回不到顾元白的身边，留下那个对顾元白心怀不轨的楚卫，怎么看怎么危险。薛远一本正经道： 哼，他有龙阳之号。 顾元白一愣，随即面色怪异。薛远假的说得像真的一般， 长得人模狗样，实际不知道有多龌龊。圣上，此人心思深沉，您可千万不要被其蛊惑了。 顾元白觉得有些微妙，按理说楚卫似乎喜欢男人才是正常的，但看薛远如今这神态语气，好似楚卫喜欢男人是一件多么恶心的事情一样。而且在皇帝面前这么直白地抹黑别人，薛九瑶他还真是第一个。顾元白心中好奇，他也直接问： 那你喜不喜欢男人呢？ 怎么可能？薛远想说不喜欢。 男人？喜欢什么男人？都是爷们儿，有什么好喜欢的？ 他想说出来，想直白地说老子怎么会喜欢男人，但这句话到了喉咙就被堵住了。薛远张开嘴，但话总是闷在了嗓子下，缓缓跳动的心脏沉沉地将这句话压着，让薛远怎么也说不出来。身边年轻的男男女女相视一笑，街边五颜六色的花灯闪着各色的光，处处如此繁华热闹，但薛远却说不出一句话。他卡在了嗓子里，只能看着顾元白，看着黑夜和泛着淋淋的水，然后问自己： 薛九瑶，你喜欢男人吗？ 兵营里那么多男人，薛远只要想一下就恶心得要命，他不喜欢男人，但如果 是顾元白。 轰的一声，缓慢跳动的心脏陡然之间开始变快了，薛远艰难地启唇： 我…… 顾元白已经忘了那么随口一问了，他兴致勃勃看着周围的景色，侧头朝着薛远微微勾唇： 你什么？ 薛远沉默不语，他看着顾元白，眼神中晦暗不明。薛元白这一夜只是散了散步，但也一饱了眼福，回宫的时候十分心满意足。薛远也回了府，等到夜深人静，薛远躺在床上，脑子再一次想起了顾元白问的那句话： 那你喜不喜欢男人呢？ 他睡着了之后，睡梦里也全都是这句话。他在深更半夜的时候猛地被惊醒了，床铺猛然一响，薛远面无表情地坐了起来，快步走到浴房里，拿着半桶冷水匆匆从头浇下，冷水滑落，脑子里也清醒了。薛远看着冷水，低着头，发上的水迹往身上流，他呼吸粗重，嘴边流过的冷水也变成了苦味。薛远面无表情，直起身往房间里走去。院落中的月亮很圆很圆，漫天星光好像随手可摘。薛远余光一瞥，脚步停顿在原地。 这么漂亮的月亮，如果顾元白也能看到多好。 回过神发现自己想了什么的薛远猛地沉住了脸，大步朝着卧房走去。几声狼嚎突然响起，薛远坐到床边，却完全没有了困意。外面的月光渐渐没了，天边逐渐亮起，光亮照进了房里，照亮了薛远眼底的青黑。 完了，薛九瑶，你对小皇帝根本不是什么忠君之心。 第二日，顾元白正在批阅奏折的时候，忽然感觉到一股似有若无的视线，他顺着感觉抬起头，就见薛远眼底青黑地朝他敷衍一笑。 圣上，你应该休息休息了。 田福生不在，看着圣上让其及时休息的任务就交给了薛远。薛远胆子大，敢说敢做，用生命去挑战顾元白的底线，田福生很看好他。正好顾元白眼睛也有些酸涩，他停下了笔。 也好。 薛远第一次对一个人感情如此，很不习惯。他昨晚一夜没睡，全想顾元白去了。薛远还记得顾元白拿脚踩他的表情，那样的眼神和打心底升起的不妙预感，似乎只要薛远心术不正，立刻就能把他给废掉。这样一想，似乎还得感谢他老子的不靠谱。薛侍卫的表情变来变去，变化得十分精彩，周围的人看戏一样的看着他，侍卫同僚之间憋笑憋得厉害。 瞧瞧啊，这一脸傻样的人是都虞侯薛大人吗？怎么看起来这么好笑呢？ 圣上一闭眼，就有手上灵活的太监上前为顾元白按起了头。殿中熏香轻轻柔柔，谁也不知道圣上睡没睡着。等休息一会儿后，田福生就从外面走了进来。他走到圣上身边，从袖中掏出了一封密信。小太监避开来之后，顾元白展开密信，撩起眼皮，看完上面内容之后就笑了。这是京湖南来的信，是监察处一位化名为刘岩的官员报上来的消息。顾元白把送给京湖南和江南两处卢风党羽的礼物，那一对长长的囚犯送到他们据点的时候，可把那群人给吓坏了。在顾元白的期盼下，在刘岩的推波助澜下，他们总算是升起了几分危机感，并打算给顾元白一场刺杀看看。 多好啊。 前些时日，顾元白才感觉自己命不久矣，可能要等不到卢峰残部的造反了。没想到对手这么给劲儿，他们直接打算派人刺杀自己了。他们将反叛军赶往京湖南和江南两地时，就埋下了一手棋子，而现在终于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。刺杀一事当然不会拖，从京湖南到京城，快马加鞭也得半月有余。顾元白心情很好地等待着这场刺杀，他收起密信，轻声道：“ 将计就计。” 等大恒的皇上成功被他们这群反叛军刺伤后，给了他们一种皇上将命不久矣的感觉，想必这群反叛军就会被成功的喜悦冲昏头脑，他们会造反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